我是管东管西管东西的管家婆， 我是管大管小管大小的管家公。 欢迎收听 爱管不管爱管家。大家好，我是管东管西管东西的管家婆，我是可恩。 大家好，我是管大管小管大小的管家公应晨。 哎呀，又到我们录音的时间，很开心呢。 是的， 我们今天讲这个题目有点小敏感。 多敏感？为什么这么说？ 非常敏感，但不是我敏感，是我刚才录音前跟应晨在聊天。当家长的人对这个主题都蛮敏感，就是孩子的青春期 啊、对，青春期、因为正好我家两个小朋友，就是一个15岁，一个13岁， 对， 正好碰到这个青春期的那个卡卡的地方啊。 对，然后我那天在准备我们题目的时候，我就想说，也许这个题目我们在范围现在拉大一点点，就是从我们自己的青春期再谈到你现在小朋友的青春期。 好哦好哦、那你先谈谈看你的青春期。 你这个球丢的有点太快。 你是优先。 、我先问一个问题，你自己觉得你的青春期是什么时候？ 我的青春期哦， 那分两个好了，一个生理，当先跳过心理青春期就好。 心理的青春期，其实我自己也不是那么确定的，因为我好像没有什么叛逆的时候。对，唯一叛逆的时候是，我也是听我妈讲，你知道那种时期过了就过了，你也不太会去记得。我妈讲说国中的时候有，但是就微微轻轻的一下就飘不见的那种，就是 淡淡的， 对，淡淡的，然后好像口气会有点不好 啊。 可是讲完之后呢，又会跑去跟我妈说：“妈，对不起，刚才是我口气不好。” 天哪，你的青春期好温良恭俭让啊！ 真的，我从小就乖小孩，看得出来吧？ 好吧。对，因为我自己也在想这个题目，在想我的青春期什么时候我定义我心里有那个叛逆时期， 是 因为我又没有跟我的父母亲长期住在一起。那我唯一想到最接近青春期，是我有一段很小很短的时间，是国二吧，那段时间还有跟我养母住在一起的时候，我真的曾经叛逆过，因为我就看他很不顺眼，就觉得他的生活习惯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记得我 最叛逆的那句话就是，那你就不要回来啊，你把这里当旅馆哦。很奇怪，这句话是不是很像爸爸妈妈对小孩讲的？ 好呛、 但是我现在想到的是我对我妈讲的、所以也许那时候是我妈的青春期，也是我的青春期。 你妈的青春期来的比较晚一点。 对对。然后第二个我很有感觉，是我在青春期里面，就是我非常叛逆的，很想主张做自己的，其实是在我的第二份工作做业务工作的时候。所以我的主管几乎承接了我青春期应该有所有的脾气啊、叛逆啊。可是他明明是跟我同年的人，对，所以那几年我想他可能过得不太好。 所以应该这样的，该来就会来嘛。对 对对，那我一直觉得心理的叛逆期其实比生理的叛逆期有时候更难过关。 对，有时候听说是越晚来的越难过关、早点来的话你可能父母亲的 引导。那你什么时候要来？ 怎么办，我还没到耶。 然后我小孩长大， 可是我发现啊，就是当你自己，因为我自己小孩正好在青春期嘛， 对， 可能在那个时候呢，你那时候没有发作出来的一些情绪，可能有时候会因为你的孩子正好 他被点爆了， 对，他做了你当初没有做的事情，所以你就被点爆了。你反而会因为他的一些话，其实他也没有说什么，但你就很有情绪。 对， 我有发现。 对， 因为我之前太乖了，你知道，那个乖我发觉也不是天生的，而是可能在当下某一些时空环境啊，把自己压抑住了，让自己没有这样发挥出来。 对， 发挥好像怪怪。对，但是就是这样，就把一些情绪那时候没有发的，可是正好就是，可能是我儿子讲一句话的那个诱因，就让我就整个就是觉得火气就很 会爆。 对，会爆， 会爆。我觉得生理的青春期比较容易判断，他可能有一些性征啊什么的，你大概就知道他进入生理的青春期。可是心理的青春期，我觉得那个判断标准难， 很难。 对，我有一次在看一个，应该也是跟大脑科学有关的，他主题放在小朋友的头脑发育，当青春期来那个荷尔蒙，他的头脑会发生什么状态，或者什么情绪会狂飙。我看完之后，我就觉得当青春期的人好不容易哦， 合理的， 对， 他们的那个情绪暴躁是合理的。 对，当你懂那个大脑科学跟荷尔蒙对大脑的影响的时候，你就可以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情绪是抓不住的。 他们那个时候，也是在学习怎么样从小孩变大人嘛、因为我觉得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说，小时候你说什么他都会听，可能在国小阶段、基本上小孩子你就算再不听话，你说的话他还是听。可是到国中之后，你说的话啊， 他就不见得会听了，可能就有很多自己的意见跟你在唱反调，甚至于捡到枪就对你狂扫，就像对你、 对对我妈那样， 对对对对 对, 对，像我儿子也是啊，有时候哦，有一次好了，哎，爆料一下。有一次我家小儿子、他可能考试考不好、然后我老婆就想说、他那天期末考去接他嘛， 对， 就接的时候呢他自己心情不好，看到我老婆去他就说干嘛来、我老婆只问他说、你考得还好吗、就因为他自己考不好就直接呛我老婆说干嘛来，虽然很小声但那个火力真的非常强，你知道吗？对啊，我老婆听了之后那个心都碎掉了， 真 的。然后之后他去接我儿子都心里有点阴影、我说没有关系，他只是一时间，他其实没有说真的是那个意思，只是说嘴巴就讲出来了。 他有时候可能控制不了那个情绪就上来了。 对对 对, 对，所以我一直觉得青春期的人都不容易， 不容易。 但我们如果没有自己想想我以前自己走过的青春期，我可能对于比如说你现在有小孩， 对， 如果你没有觉察自己以前青春期的有些过程，现在面对青春期的小孩，你应该会火气更大吧？ 我觉得就是功课啊，因为有些人你知道，就是自己曾经叛逆过。但不允许自己小孩叛逆，对，那这种也是一种冲突嘛，要不然就是自己没有叛逆过，就像我嘛，自己没叛逆过，然后小孩叛逆的时候自己又过不去， 对，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要做的功课反而是父母自己， 对， 而不是说我们一直要去引导小孩啊，你要引导到最后你自己没有调整好，那怎么引导？ 青春期还有一个很难谈的，就是关于恋爱这件事情。我弟弟呀、生了两个女儿， 对， 从他女儿很小的时候，我弟弟就很担心这件事。当然他不是表现在很担心上，你就看得出他对这两个女儿的特别照顾啊。然后我们就开他玩笑，我说自己以前交那么多女朋友，是不是？ 现世报吗？ 对，就是你看，像你是生了两个儿子， 对，所以我不怕，没这个问题。 哎，千万不要这么说，有时候太早当阿公也不是好事， 对，不要造成别人的困扰啦。我也是这样跟他们讲啊。 对，但是他们会跟你谈说，哎。我有特别喜欢班上什么女生吗？ 倒是没有哎、 但是我有时候会在我的学生里面，比如说他们带小孩来、那你就会发现有些小朋友就会蛮明显的知道他可能特别喜欢班上的谁哦，这是一个倾向。有些孩子是从小就很知道我、特别喜欢谁、那这个倾向有时候已经是不止青春期，他可能很早就会有这种倾向、可是到了青春期的时候，这个倾向又跟小时候的倾向不一样， 不太一样。 小时候可能只是、幼稚园同学我就好喜欢他，我喜欢跟他再玩一起、 对对对。 可是当他是国中生的时候、他喜欢这件事情就开始有一种占有，有一种很想表现 炫耀式， 对对，然后会因为对方今天有没有多看你两眼，心情起伏极大、然后也会因为对方的很多事情反射在他父母亲身上。你有想过你儿子有一天如果回来也这样对你？ 其实我有思考过这个问题、然后、我也去问了一下他们班上说、问我儿子啊，说他们班上有没有就是你知道班队有啊、国小其实就五年级其实就有了。然后我就说，那他们谈恋爱能干嘛？他说没干嘛、就是上课、下课、回家，然后回家之后也不会联系嘛。但就是你知道，就是荧幕情侣的概念，就是在班上，在班上他们是一对，但是下课其实就各自飞嘛。 荧幕情侣， 对，就是这种概念。 这也太好笑了。 他们就是觉得说很好玩、很有趣。那到国中，像我儿子国中也有，但是那感觉又不太一样，可能真的会牵牵手啦，或者是什么的，对啊，可是。我自己的发现啊，就是很多像这样、我们都通称说这样叫早恋嘛。那早恋的其实很多时候是因为说他们可能在家里得不到一些关爱，或者是认同，然后他就是在异性，有些人是，有些妈妈会很担心说自己小孩上国中之后就会进黑社会，就会变血坏、可是我观察一下，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不会，他说为什么，我说你只要给的爱够多，基本上他们也不会去做这样的事情、就是因为很多小孩子我发现是在家里没有得到一些认同，没有得到爱，就往外找嘛、如果找到同性，找到一群人，可能就是去跟这些朋友出去玩啊，或什么的、那找到异性的话，那可能就研发就变成早恋的情况。对，那我自己在自己课堂上也问一些大人，就问他们回想小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其实大部分都是。就可能小时候家里回到家反正也没人，那有个男生对我好好，那我就跟他在一起。你说爱不爱，好像他们也那时候也不知道什么叫爱或不爱。 想到我自己的青春期，还好我改过名字，这时候可以讲讲以前的故事。我很印象深刻，是我国小五年级，这我人生第一次写情书给男生。但尴尬的事情，我还没寄出去，我妈就看到了。就我写完了，我还没寄出去，但我妈就看到了。然后这个妈是我养母，她看完就说：“女生怎么可以写这种信？” 他叫我把它丢掉。所以我第一次感觉到一种原来喜欢一个人不是好事情欸。然后你知道我那时候的举动是什么吗？我把它烧了。 烧了。他现在人还在吗？ 那个男生还在啦。 烧了， 我是说那个信被我烧了。 哦，好。 对，但是我可以理解那个，当你对一个人有一种喜欢，你很想表达，可是被贴一种标签的时候，其实是不舒服的。 对。 然后你现在问我回去，那个喜欢到底在追求，或者是你想要满足什么？我觉得你讲的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我们可能在家庭里少了一点什么感觉， 是 你会希望在外面的那一个你觉得很特别的另一半身上，找到那个可能他眼睛特别看你的时候温柔似水啊， 对 对, 對， 然后讲话陪你啊，然后会牵牵你小手啊，这种好像会看见你的那个人。 哦，对，所以其实我们都是希望被看见， 对， 如果你在家被看见的时间比较多，你也得觉得自己是被珍惜的，其实也不是说就不会往外找，而是说相对就不会那么早去做这件事情，因为毕竟身心发育都还没到一个完全的阶段。我是觉得国中的这个时候其实是比较倾向同侪嘛，跟自己的同学关系好 OK。 你说异性，其实我自己认知其实到高中是差不多啦，但是我发现很多的不管国小或国中，他们处理的方式就是硬是把这一对鸳鸯拆散。我昨天有跟我老婆聊这个问题，就是说那如果你儿子真的谈恋爱怎么办，我就说不怎么办啊。对啊，你说拆散吗？可是他们，你明明他们两个就很喜欢对方，为什么要拆散人家呢？我觉得比较适合的做法是正确的告诉他们说，他们还不懂爱，你不知道怎么教嘛，至少教他们说行为上面我们可以怎么做去不要伤害到彼此。这件事不管是生理的心理的我觉得都很重要。因为我之前我儿子的学校有开那个亲子座谈会， 对， 校长有讲一件事，我觉得听到我真的是吓坏，你知道吗？他说很多国中女生其实都怀孕，只是我们不知道嘛。那当知道的里面，其实很多的那个时间段哦，他们怀孕的时间点是在下课之后跟补习之前，所以你就算你学校再怎么阻止，你也阻止在上课的这个阶段啊，但是下课之后补习之前这个空档怎么办，他们还不是可以照样去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对啊，所以我觉得与其去制止他们，不如去正确的引导到他们说用什么比较正确的方式去从事谈恋爱的任何的行为。 因为我一直觉得青春期谈恋爱这个话题很值得深入谈的原因，其实它包含了你刚才讲它有一个性教育在里面。 对 对，到底怎么样正确的教导性教育，还有性是什么，性的观点，男生跟女生很多的刻板印象要怎么拿掉。 对， 第二件事情还包含关系，到底谈恋爱它谈的不只是性啊，他还有很多关系，你要知道那个 你追求的那个人，就算真的跟你在一起，你们要长久相处，那个互相的尊重跟界限是什么。我觉得其实光一个青春期的恋爱早恋，对家长不只是功课，它其实更是一个很好的教育的一个点。 人家说国中就在登短廊的阶段嘛，既然是登短廊，他们可能是会提早真的碰到一些大人会碰到的事情，没什么不好，只是说看我们大人怎么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他们。 对，而且很多时候你愿意开诚布公，他反而不会充满好奇。 对，你越是隐晦，越是不讲，他越是像我们小时候健康教育课那几张，不是老师都是 回去自己看， 对，回去自己看，我们就越好奇呀，去翻翻自己爸爸妈妈抽屉看有没有可以看的。 没错，没错。 对啊，有些运气好就翻得到嘛。 你是说你？ 是这样。没有没有，我没有翻到，我没有，真的没有。 我后来发现你妈有听我们节目是吗？ 哦，有有有，对， 因为他在脸书有回你， 他有澄清嘛，对， 他有澄清那面棍的事情。 可是我怎么觉得他讲虽然是这样讲，可是我觉得屁股会痛痛的。没有，因为你知道长大之后那个记忆都不可靠。 对对对 对, 对、啊，大家都会互相自己补脑洞。 对，就觉得自己很可怜，所以就自己好像自己是被打。可是其实我妈说根本也没有，只是打到地上擀面棍断掉，而不是说打在我身上才断掉。 好哦，应承妈，这一切你说的都对。 对对对，所以我也在这边来帮你澄清一下，对，是打在地上断掉的。 还好没有录影，你看眼神多闪烁啊。 别这么说。 对对对，所以我想青春期这个主题我们可以先聊到这个点，以后我们再把那几个主题讲深一点。 OK， 它也包含了对于性教育怎么谈， 好， 还有早恋的一些心理因素。然后如果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找一些朋友 比如说他是谈性别教育的，我们可以一起来录音录这个节目，我相信应该对听众会很有帮助。 好哦，好哦，没问题。嗯、 好、嗯，那我们今天这一段节目谈青春期，从我们的青春期谈起。 好， 我是管东管西，管东西的管家婆，我是可恩， 我是管大管小管大嫂的管家公，我是应成，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拜拜。